如今是国破家亡，无归处，流亡受辱，死不如。 文君。恩师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后世。

寸气不断，绝不抛尸在一旁。 过来的， 姑

Thank you.

大会沟通，以免各地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你本亲。 和我齐心望空。